正在参加在老挝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部长会议的我国外务相李云虎26号分别会见老挝、泰国外长并进行了交谈。会见时就扩大和发展双边关系、加强经济领域合作的问题交换了意见。